《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》第十九章，小精灵尾巴，第六十八集。 所以，总而言之，洛恩这个生日过得不怎么样。 弗雷德说，晚上，校医院很安静，拉着窗帘，亮着灯，只有罗恩这张病床上住了人。哈利、赫敏和金妮都坐在他身边。他们在门外等了一整天，每当有人进去或出来时，便努力朝里面张望。庞弗雷女士八点钟才让他们进去，弗雷德和乔治是八点十分赶到的。 我们没想到会是这样送礼物， 乔治阴郁地说着，把一个大礼包放在罗恩床头的柜子上，然后在金妮身边坐下来。 就是，在我们想象的情景中，他是清醒的。 弗雷德说， 我们还在霍格莫德，等着给他个惊喜。 乔治说， 你们在霍格莫德？ 金妮抬起头问。 我们想买下佐科的店面。 弗雷德垂头丧气地说， 搞个霍格莫德分店。可是，如果你们周末不能过去买东西，那个店还有个鬼用啊。不过现在不说他了。 他拉了把椅子坐在哈利旁边，看着罗恩苍白的面孔。 这事到底是怎么发生的，哈利？ 哈利又复述起他已经向邓布利多、麦格、庞弗雷女士、赫敏、金妮等人说了好像有一百遍的故事。 然后我把粪石塞进了他的嗓子里，他的呼吸通畅了一些。斯拉格霍恩跑去叫人，麦格和庞弗雷女士来了，把罗恩抬到了这里。他们认为他会好起来的。庞弗雷女士说他还要在这里待一两周，继续服用云香精。 老天，多亏你想到了粪石。 乔治低声说。 幸好屋里有一块。 哈利说，想到要是没找着那块小石头的后果，他不禁浑身发冷。赫敏发出一声几乎听不见的抽泣。他这一整天特别安静。刚才他脸色煞白地冲到校医院门口，询问哈利是怎么回事。之后，他几乎没有参加哈利和金妮关于罗恩怎样中毒的反复讨论，只是咬着牙，神情恐惧地站在旁边，直到终于允许他们进去看他。 爸爸妈妈知道吗？ 弗雷德问金妮。 他们已经看过他了，一小时前来的。这会儿在邓布利多的办公室呢，他很快就会回来。 停了一会儿，大家看着罗恩在昏睡中小声嘟囔。 毒药在酒里， 弗雷德轻声问。 是的， 哈利马上说。他现在没法想别的，很高兴有机会重新讨论这个话题。 斯拉格霍恩把他从…… 他会不会趁你不注意时往罗恩杯子里放了什么东西？ 有可能。可斯拉格霍恩为什么要对罗恩下毒呢？ 不知道。 弗雷德皱起眉头。 你觉得他有没有可能把杯子搞混了？ 本来是想害你的。 斯拉格霍恩为什么要对哈利下毒？ 金妮问。 我不知道。 弗雷德说。 不过肯定有好多人想对哈利下毒，是不是？救世之星嘛。 你认为斯拉格霍恩是食死徒？ 金妮问。 什么都有可能。 弗雷德阴沉地说。 他可能中了毒魂咒。 乔治插嘴道。 他也可能是无辜的。 金妮说。 毒药可能下在酒瓶里，这样对象就可能是斯拉格霍恩本人。 谁会想害斯拉格霍恩呢？ 邓布利多认为伏地魔想把斯拉格霍恩拉过去。 哈利说。 斯拉格霍恩在来霍格沃茨之前已经躲了一年，而且。 他想到了邓布利多还没从斯拉格霍恩那里获得的那段回忆。 也许伏地魔想除掉他，觉得他可能会对邓布利多很有价值。 可你说斯拉格霍恩打算把那瓶酒送给邓布利多做圣诞礼物的。 金妮提醒他。 所以投毒者也可能是针对邓布利多的。 那么投毒者是不大了解斯拉格霍恩。 赫敏这么多小时里第一次开口。听上去像得了重伤风。 了解斯拉格霍恩的人都知道， 他很可能把好吃的东西都自己留着。 罗恩突然嘶哑地叫道，大家沉默下来，担心地看着他。但他嘟囔了几声人们听不懂的话之后，又打起鼾来。病房门猛地打开了，他们都吓了一跳。海格大步走进来，头发上带着雨水，熊皮大衣在身后摆动着，手里拿着弩弓，在地上踏出海豚一般大的泥脚印。 1000多次林子里， 他喘着气说， 阿拉格可病得更重了，我念东西给他听，刚刚才上来吃晚饭，斯普罗特教授跟我讲了罗恩的事，他怎么样？ 还好， 哈利说， 他们说他会好的。 一次探视不能超过6人。 庞弗雷女士急忙从办公室里跑了过来。 加上海格是6个。 乔治指出。 哦，对。 庞弗雷女士似乎把庞大的海格当成了好几个人。为了掩饰她的错误，她赶紧去用魔杖清除她的泥脚印。 我不相信。 海格俯视着卢恩，摇摇他那乱蓬蓬的大脑袋，粗声粗气地说， 就是不相信，看他躺在那儿，谁会想伤害他呢？ 这正是我们在讨论的问题， 哈利说， 我们也不知道， 不会是有人跟格兰芬多魁地奇球队过不去吧？ 海格担心地说， 先是凯蒂，现在是罗恩， 我看不出有谁想干掉一支魁地奇球队， 乔治说。 如果不会受处罚的话，伍德可能会对斯莱特林这么干。 弗雷德比较公正。 我想不是为了魁地奇，但这两次事件之间有联系。 赫敏轻声说。 何意见呢？ 弗雷德问。 第一，两次本来都该致命的，却都没有致命，尽管这纯粹是运气。第二，毒药和项链似乎都没有害到原定要害的人。当然， 他沉吟地说， 这样看来，幕后那个人更加阴险，因为他们为了袭击真正的目标，似乎不在乎干掉多少人。 还没有人对这个不祥的语言做出回答，病房的门又开了，维斯莱夫妇匆匆走向病床。他们上次探视只是确定罗恩能完全康复，现在维斯莱夫人抓住哈利，紧紧地拥抱他。 啊，邓布利多告诉我们你用粪石救了他。 他抽泣道。 哦，哈利，我们说什么好呢？你救过金妮，救过亚瑟，现在又救了罗恩。 不用，我没有。 哈利局促地说。 还真是。现在想起来，我们家好像有一半人的命都是你救的。 维斯莱先生说，他的嗓子眼儿有些发紧。 我只能说，罗恩在霍格沃茨特快列车上决定坐在你的包厢里，那真是幸运的一天。哈利。 哈利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当庞弗雷女士又提醒他们罗恩床边只能有6位探视者时，他几乎有些庆幸。哈利和赫敏立刻起身离去，海格决定跟他们一起走，让罗恩跟他的家人待在一起。 真可怕！ 海格吹着他的大胡子咆哮道。3人沿着走廊往大理石台阶走去。 采取了这么多先达安保措施，还是不断有孩子受伤。邓布利多担心坏了，他不大说，但我看得出。 他没有什么主意吗，海格？ 赫敏急切地问。 我想，他有几百个主意，他那样的脑子。 海格忠诚地说。 可他不知道是谁送的项链，谁在酒里下的毒，要不然早就抓住他们了，是不是？我担心的是。 海格压低嗓门回头看了看， 哈利则帮着看天花板上有没有皮皮鬼。 像这样，接连有孩子出事，霍格沃茨还能办多久？这不又像密室事件了吗？会搞得人心惶惶，家长把孩子接出学校，然后董事会。 一个长发女郎的幽灵恬静地飘过，海格停了下来，然后沙哑地小声说：“ 董事会就会讨论把我们永远关掉。”“ 不会的吧？” 赫敏担心地问。 你得从他们的观点来看， 海格语气沉重地说。 把孩子送进霍格沃茨，总会有一些风险，是不是？几百个未成年的巫师关在一起，难免会有事故，是不是？可是，谋杀未遂事件性质不同啊！难怪邓布利多那么声嘶 海格突然刹住了。蓬乱的黑胡子间露出的那块面孔带着熟悉的心虚表情。